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，第三十章。当晚我哋三个人食咗一餐饭，约定好搭伙。第二日一大早，我哋就即刻去咗院里边嘅汽车站。我本以为去凤头村会系公共汽车，点知三个人喺度等咗半日，嚟咗一部本身不旧、成身挂住灰尘嘅面包车。开车嘅系一个三十几岁嘅甩牙佬，嘴里边仲夹住烟喺度叫： 去鬼村嘅，个人注意啊！阿妈八点钟开车，过时啊唔等啊！ 嗱嗱嗱，听下凤头村闹鬼嘅名声啊，真系太响啦！村名都冇人叫啦，干脆直接叫鬼村算啦。豆腐啊，行上去问咗一轮，我同顾文文喺旁边听到，越听啊急到火都嚟啊！因为同呢个咁嘅甩牙司机交流起上嚟真系太难啦。豆腐啊，指手笃脚，又跳又叫，十几分钟先搞清楚咩情况。原来呢，眼下呢就唔系旅游旺季，院里面嘅游客本来都唔多㗎喇，去凤头村嘅人就更加少。而家咁样一叫，居然就只係得我哋三个人啫。阿甩牙司机觉得载我哋三个人冇数位，要我哋高价包车。我向嚟使钱就比较大方嘅，算啦，500蚊包咗一趟车。我哋攞咗行李上咗车，喺呢架咁嘅摇摇岌岌嘅车上边就昏昏欲睡，諗住就瞓返一觉嚟补充下。因为我哋起得太早，三个人上车都冇讲话，各自各就闭目养神。等到我醒嚟嘅时候，汽车早就已经驶出咗县城，喺一条盘山公路上边行住。我原先同阿周公仲系前面不舍，半眯住眼撇咗下窗外边，不禁突然间成身打咗冷震，瞬间就清醒过嚟。从我哋右边嘅车窗望过去，系一片山崖，山崖下边望唔到边。延伸过去嘅系原始森林，绿色一片，老旧嘅盘山公路，路面好窄，坡道亦都好陡峭。呢架咁嘅烂鬼面包神农茶行喺上边，劲劲狂狂，震到我哋咧胆都裂，真系惊呢架车会一个跣胎啊碌落山崖下边。而喺远处系一片蔓延嘅山脉。随住汽车嘅行驶，视线嘅改变，远处嘅山脉就好似一条盘旋住嘅巨龙，一阵间啊床头，一阵间啊路尾。路面上边只有我哋一部车，一行人处身于呢个群山峻岭里边，瞬间有一种与世隔绝嘅感觉。呢架车咧唔知有几长时间冇清理过噶啦，顾文文啊觉得有啲闷，打开咗车窗。猛烈的山风灌入来，吹着他鬓边散落的头发飘摇不定，车里面混浊的气息亦都消散了很多。豆腐看了一看远处的山脉，说： 哇，那个是什么山呢？ 我将我的目光从顾文文轮廓分明的面上收回来，他专注在外边的风景，所以就没有注意到我。我随口地说：我平时叫你呢就多啲画风景画，少啲画啲裸毛，你个衰仔又唔听，而家都唔知道呢个系大名鼎鼎嘅武陵山脉，横跨湖南、湖北、贵州三江汇聚，历来系有南龙之称啊。顾文文听完亦都笑住咁讲：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，沿溪行，忙路之远近，忽逢桃花林，夹外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如人甚异之。佢讲嘅就系陶渊明嘅《桃花源记》，我啊真系唔明白佢忽然间背呢一个咩意思。不过听到佢又继续讲： 呢度里面讲偶然间闯入咗世外桃源嘅武灵人，指嘅就系武灵山呢一带嘅人。呢、这个山脉连绵几百公里，乌青岑三水围绕，里面地形复杂，到到而家好多地方都未被探索到，风景真系好靓，系摄影师嘅天堂。豆腐听完就即刻擦鞋，竖起个大拇指讲：，仲系顾大摄影师有学问啊！你咁一讲，我就真系明白啦。桃花源记我都识背啊！你听我背俾你听啊！呢条衰仔啊，净系挂住喺靓女面前表现，佢自己都唔谂下边个沟女嘅时候同人哋去背古文诗嘅。在这个时候我们谈得正是开心，突然间就听到阿勒雅司机插了一句话讲： 前面的路上就是鬼门关，女人路过这里就 他没有来没去，最后一句话怎么都讲不出。豆腐呢就正是跟顾大美女在这里卖弄着学问，听到都拗晒头讲： 什么鬼门关啊，仲叫呢个名字，女人喺度做乜事啊？你讲清楚。 呢个时候阿勒雅司机都急啦，几个字讲嚟讲去讲咗十几次都讲唔出，越讲唔出啊越急，越急啊越讲唔出，成面谷到红鬼晒。最后佢干脆啊将架车停埋一边，收一收心神，攞出旁边嘅保温杯灌咗几啖水，似乎好啲啦。跟住佢就讲。 那个呢就是鬼门关，好邪的啊，反正女人去到那里呢就不要出声，如果出声呢那里就即刻落雨，落了的雨呢就会出现怪事啊。 顾文敏听完之后收场的微风轻轻跳了一下，似乎都觉得好惊讶。佢轻轻声咁问：真系仲有呢一种事？豆腐一脸疑惑咁望住个司机讲： 喂，好哥，你坤人都唔使咁啊！呢啲地方女人一讲嘢就会落雨。嗱，我同你打赌啦，如果一阵间呢度唔落雨吓，呢次车费你就唔俾收。 司机一听就可能真系俾阿豆腐激亲啊！说话亦都顺畅咗一啲，讲 边个同你打赌啊？呢件事唔使赌，以前好多人都唔信啊，但系打赌都输，我唔使用自己条命同你赌啊！你算老几啊？ 常言道咧，空穴来风必出有因。我以前都唔信呢啲咁嘅嘢，但係而家听嚟心里面都开始打起鼓上嚟啦。呢一种关头亦都唔想多嘢麻烦。於是我就望一望顾明敏，同佢讲：咁到时我哋唔讲话咪得囉，唉，唔好耽误时间啦，快啲上路啊。顾文敏只係微微咁笑，点咗下头，汽车又似重新发动，车里面而家陷入一片嘅沉寂。不过三个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向前看，大家都是想看清楚这个叫鬼门关的地方究竟是怎样的。很快在前边的盘山公路旁边一边的悬崖上，突然间浮现出一个凸起的东西，那个是一块岩石。奇怪的是这个岩石的形状就好像一座大门一样，门中间仲有一个好似人样嘅造型，由于有一啲扭曲，显到好似鬼怪咁，非常嘅狰狞。呢一只好似鬼怪咁嘅嘢，自然形成咗一张怪面，就系咁样样俯视住盘山公路上边嘅我哋，恰似就系一只恶鬼，想要从个门里边跳出嚟一样。豆腐啊，恍然大悟啦！讲哦，原来呢个就系鬼门关。佢亦都好唔安分，伸个头对住嗰个岩石上嘅鬼样讲： 嚟啊嚟啊，你落嚟啊你！ 顾文敏俾佢咁样一搞，就失笑摇头。大概佢觉得阿豆腐呢啲咁样九唔搭八嘅性格咧，就真系俾佢氹到啦。似乎佢好想开声，可能又谂到头先德亚司机讲嘅说话，即刻又唔讲啦。我啊伸咗豆腐一脚，讲：喂，你安分啲好唔好啊？如果佢真系落嚟，你肯定吓到濑尿啦。豆腐呢个衰仔又非常小柄，嗰、那个胆啊比老鼠仲细，但系啱啱又中意佢惹事生非，俾我咁伸咗一脚，豆腐啊揞住个屎忽，好似安分咗少少，但系咧就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我哋两个斗嘴啊已经惯咗啦，东扯西聊之间，车就慢慢开嚟咗呢个鬼门关嘅范围。顾文敏一直听住我同阿豆腐喺度乱咁噏嘢，偶然之间都露出一丝嘅笑容，显得格外嘅赏心悦目。我同顾文敏嘅视线无意之间一个交汇，突然佢黑卒卒嘅眼睛猛咁瞪大，好似睇到后边有啲乜嘢嘢咁。原本仲系笑住嘅表情，突然间变成惊栗。我俾佢而家咁嘅反应吓咗一跳。佢嘅目光系睇住我嘅，唔通我好可怕？未等我问清楚乜嘢情况，下一秒钟，顾文敏突然间向我扑过嚟，叫咗声趴低。面包车本来就好窄噶啦，我哋三个又坐成一排，佢咁一扑，我成个人就俾佢揿低咗，一头就埋入喺佢嘅小腹上边，瞬间一种柔软嘅质感，伴随住一阵阵嘅幽香扑鼻而入。仲未反应过嚟，嗰、那个司机就已经猛咁讲：哎呀，你点解开声讲嘢啊？我察觉到顾文敏揿住我只手，突然间就紧咗下，似乎好紧张。我不由得一松，就抬起个头嚟，发现顾文敏亦都系一副好错愕嘅样。虽然我同佢相处嘅时间啊唔系好长，但系呢个人一直都比较从容温和嘅。而家佢喺面上却流露出一丝嘅慌乱，似乎真系有啲显得无所适从。佢头先突然之间嗌我趴低，唔通我后边有啲咩嘢？我下意识拧个头去睇下，兜后兜面撞入我眼嘅系豆腐嘅嗰一副痴呆牛斗嘅懵样。咦啊！死开啦木嘴！我一手就将佢个头拱开，紧接住就透过车窗。外边嘅灌木丛生嘅山崖，冇咩其他嘢啊！司机讲完一句话，神情就好紧张，即刻就伸个头出去睇下窗外边，似乎睇下会唔会落雨。不过外边依旧系晨光初照，司机似乎啊松咗口气，不过都仲系好有埋怨嘅。但系对住顾文敏咁一个大美女，估计佢都唔想讲啲乜嘢唔客气嘅说话。开口比较温和咁讲， 睇嚟可能真系冇事，算啦，我哋继续走。 顾文敏岌咗下头，冇讲嘢，不过佢嘅目光仍然紧紧咁盯住我嘅后边。